欢迎收听二 D 日记 Day Diary， 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我们一样就是邀请上一集的控制狂来宾小龟杨成君。 好，大家好，我是小龟，我是控制狂。 好， 应该没有要延续这个了吧？ 没有要延续了。 Okay、 我们这一集要聊很感性的，因为平常我跟小龟都会喝酒聊天。哎、嗯，对了，我忘记介绍你的那个， 这样 就是上一集啾啾那个呻吟声， 对， 我问了一题说，如果你喜欢你喜欢的另一半， 啊、 对你喜欢的另一半，你就是跟他相处一两个月，发现好像可以试车，结果你一摸到他的敏感带，发出哦吼的声音。 对， 你知道这一题是谁问我的吗？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一题这么低级的问题绝对不会是我出的。这么低级的问题是有一次喝完酒的时候，杨成君问我说：“ 我忙是走路要回去家里散步的过程当中，对， 然后他就突然跟我说，如果你的另一半。”的叫声是哦吼，你可以接受吗？ 有时候如果他是哦吼哦吼这样，你可以吗？然后他跟他姐又大笑， 不行。 我说，可是真的有人会哦吼， 真的有人会哦吼 啊！ 麻烦他听一下我们那一集呻吟声，而且还要配合一些就是 SOP 这样。 对对对好，所以他是哦吼声的发明者。 对， 这一题是他。然后好，我们平常去喝酒的时候呢，哦，再来我要再讲一件事情，是我在舅舅的那一集专访有讲过，会有这个节目的诞生，是因为。我跟杨成君在聊天的时候太常聊一些很感性的话题， 对， 感性之余又有一些突破以往我们认识彼此的道德边界跟尺度。 我跟你说，我们说我们的聊天叫小 M 有约， 对， 就是我每一集，我跟他每次约都是一集，然后每一次总是可以从他的就是嘴巴挖出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可是为什么是 M 啊？ 因为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 就反正就 他就 M， 因为 没有，因为 不重要。 张小燕就很知性，叫小燕有约，所以他就说是小 M 有约。 对， 对 对 okay、 好，所以我有为什么我会想要做这个节目的原因，是因为我突然想要觉得跟他聊天很舒压，虽然跟他见面压力很大，可是聊天的时候 差点骂脏 话，就很舒压，可以把。内心真正的想法或者是想说的事情有一个出口可以讲出来，所以今天才会有二 D 日记这个节目。然后除了聊很多挑战道德尺度边界的话题之后，我们也大部分都会聊一些感性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嗯、就邀请了小龟杨成君来聊这个很感性的主题，叫做 那些前任教会我的事。 我要哭了。 什么啦？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那些前任，就是你现在心中想一个就是你印象当中最深刻的一段感情， 但不用默念三次，我们没有在算命。 以为算塔罗牌这样念三次，然后说，所以我们这礼拜怎么开始 問？所以我们会复合吗？ 问你一些奇怪的话。OK， 有想好了吗？有想？ 不是问问题。 你说问问题吗？ 就是想好心中，因为一定。 等一下我先讲，我先讲。所以这一集会问我很多问题，是不是？ 你不要管我，你要控制我吗？ 我又等等，我先澄清一件事情，就我在这一集回答的任何的东西，不限于是一个人， 不限于 ，maybe 就是那个问题对我来说最深刻的人， 对，但 这是我的标准。 但我看一下我们的 round down， 好 像工作人员，你们都没有事先跟来宾 re 过吗？ 没有啊。 下次遇到杨成君的时候，先跟他 re 过题目，让他知道他要先回答哪一些问题。 你们应该心中应该说我们三个，不然我们这一集我们三个一起来聊， 好啊， 可以吧？ 可以， 我们大家就是掏心掏肺掏。 你们的前任听到不会怎么样？ 我们没有在 care，、啊、 没有在 care 这件事啊。 OK， 来吧， 要 care 什么？之前都讲那么多。 欸、他连他某一任劈腿他都说了， 等一下你不是在 连看手机都说了、 啊哦、 对懂懂懂，我有听那一集， 对，好， 所以你们心中有非常印象深刻的一段感情吗？ 那当然有啊，怎么可能没 有 Peggy 有吗、啊、Peggy 每一段都是 很 我每一段都用生命去爱， 我要哭了。那想着这段感情，你觉得这段感情对你们来说影响最深刻的是什么？ 好，你先。 我先，可是我的事你都知道。哎、欸， 观众不 知道，听众不知道、 哦、 ，Hello， 对啊， 因为看到杨成君都有一种话家常的感觉，我都会说啊，上次就讲过了、啊， 对对对，因为我们小 M 有约真的太多内容。 我印象最深、哦、好烦，虽然关灯，可是要讲的是好像觉得有一点害羞哎、欸。我印象中最深刻一段感情，在某个时期，学生时期，热爱某一个人。有需要讲他的名字吗？ 好啊，就是那个 开玩笑、 啊、差点讲出 来，好，不能讲不能讲，因为他现在小有知名度。 对、 oh, OK， 是算名人吗？ 算名人， 就是叫得出名字的人、 欸、对， 真的 就是林志玲啊，开始乱讲，快点！ 这是我学生时期的时候非常喜欢他，哦、然后我不确定，但是在我心中我是觉得那是我心中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任跟一段，嗯、因为我就是莫名其妙的朝夕相处之后喜欢上他的。OK， 然后我要讲的是他教会我什么事，就是我以前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我都会疯狂的对他好。就是我觉得的好，我觉得就是对他好。例如回家要先洗澡，所以他回到我们住的地方，他就要先洗澡，不然我会生气。嗯、如果他不先洗澡，我就会生气。OK， 反正就种种诸如此类的事、嗯。然后他如果身上零用钱花光了，我可以允许他拿我的钱包，啊、然后抽钱 好好、哦， 抽钱，然后我就跟他讲说：“你看你要多少，你就自己拿去，就是 不用跟我说， 对，不用跟我说、嗯、啊。如果你有领到打工的钱，领到你再放回来就好了， 没有放也没关系。 对，没有放，我没有讲这句话，但是我心里想说，嗯，没有放也没有关系。可是你知道他最第两条就是他自己会放回来，嗯、我就会想说啊。”然后就会潜移默化的就默默的爱上他这样、嗯、然后就越来越喜欢他，越来越喜欢他，直到就是所有的事情我都要掌控所有的事情的时候，因为他太不好掌控了、嗯、我虽然没有像杨丞君那么疯狂的控制欲、嗯、但是如果你让我知道你所有的行为，我就会没有想要控制这些事情，嗯，所以他就是因为有慢慢有太多事是我无法掌握的，所以就会变成我就很想要控制他，然后久而久之就变成我们这一段感情就是就没了，到最后就是在吵架这样子。嗯，然后后来经过好几年的时间，我才把这段感情放下，然后一直到现在，每次呢，只要听到某些歌，或者是像今天要聊这个主题，就是某一段感情印象最深刻的，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应该就是印象最深刻的。OK， 分享完毕，谢谢，我先哭了， 谢谢阿超。 好像是什么高级 没有，可是我跟你说这个状态是我有问过吴宇超，就是如果还有机会要再在一起可不可以，但是他不行， 我不要，嗯，就是现在 他说那个人现在躺在他身边他也不会有感觉， 我现在跟他还是好朋友， 对， 怎么放下的是因为有一天突然讲电话讲着讲着他就说哎、欸，他有新对象，然后我突然很平常的跟他聊起来这个新对象，嗯，然后挂完电话之后我才发现啊、哦，我放下了，对，我居然可以面对他这件事情了，对，好，所以我就因为我跟杨丞琳认识很久，我才跟他分享这件事，是因为有一次他好像也是失恋还是什么的，反正他就打电话来跟我讲，然后什么什么的这样，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这件事，然后就问说谁我认识吗？我就说你应该认识吧， 对， 然后 你就有看照片，我还吓一跳， 对， 就是他， 蛮红的， 对，没有，因为我也认识这个人，但我不晓得你们有这么一段。 嗯，对 对, 对， 好，我们只能到这边，不能再透露太多， 还是要讲说他在哪里？开玩笑的啦， 不行啦，不行不行，没事没事，放过他。 对， 那我觉得应该最近深刻的一段就是切尔西阿小朋友， 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放15分钟， 没有，反正就是因为我最近的这段感情是。我先自己讲啦，我觉得我自己有做错事情，嗯哼，对，所以这件事其实到其实某很多很多时刻，我其实我到现在哦、喔嗯，其实我们已经分开了，我都还是会反省这件事情， 反省你自己吗？ 对，就是会责怪自己这件事情，就会觉得说啊，如果我当初不会怎么样，是不是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懂吗？我还会执着在这个点。 欸，你知道上我们节目，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接受你会怎样，所以对方就怎样，我们都要很具体的描绘出来哦。 我们要巨星，你有听到他刚刚在 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他蕊过？等一下。 不是 啊，工作人员不叫你们两位而已嘛，你们到底要干嘛？ 不是，我刚刚交代了巨细靡遗耶，我还交代他可以拿我的钱，为什么喜欢他？ 不是， 我看到他没反应。 我跟你说， 你给我用那边怎么样，所以怎么样， 因为所以、啊、 我讲了。 哎、欸，佩姬姐生气了， 很像国小一个造句还是什么？ 你这样子要摇晃哦。 摇晃什么？ 摇晃他的水乳交融。 好，反正就是好，反正我的这个前任，我们大概害我好紧张。好， 还是前任。 好， 给他一杯酒。 好的，我印象最深刻的某一任，嗯，我们大概在一起两年了，嗯，但是这两年时间，其实我觉得我很不像我自己，嗯，对，因为他算是我交往的对象当中，比较 不太一样类型的人，嗯，比方说他可能比较爱玩啊，嗯，或者说他朋友交际应酬很广泛这样。因为我是一个很没安全感的人，所以对我来说我会想要，其实那东西是不知不觉的，欸嗯，就是我会不知不觉的想要融入到他的生活里面去，嗯，然后我会没了我自己的生活，嗯，或是没了我自己的性格，嗯，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可怕，而且这个东西在当下你是不会发现的，哦嗯，就比方说好，我为了要陪我的某一任，那我本来生活圈的朋友，嗯，我可以全部都放弃，欸，嗯，就比方说我的朋友开始觉得我很难约，嗯，或是我的朋友会开始觉得我把我的某一任放在第一顺位，嗯，最重要的位置，嗯，好，但是这件事是我当下不会感觉到的，嗯，然后久而久之呢我就融入他的生活嘛，嗯，但是其实在你们真的后来分开之后啊，嗯，你会发现说因为你太以他为中心或太以他为信仰了，嗯，所以当你失去这个中心或这个信仰的时候你会变成你什么都没有嘞，欸，就是因为我太喜欢这个人或是太依赖这个人的时候，嗯，所以我当我没了自己的时候，其实你没了这个信仰没了这个中心之后啊，嗯，你会发现你什么都没有了，嗯，然后我的朋友会开始告诉我一件事，就是说我好像不懂得爱自己这件事情，嗯，我比较把自己全心全意都投入在对方的身上，所以一旦这个东西没了，嗯，我就很像也没了我的人生一样。 但是很笼统是你所谓的投入在另外一半身上，你投入了什么？ 我们所有东西都绑在一起啊， 住一起，嗯，睡觉一起， 对， 他不能有自己的空间， 靠腰，哦， 我是疑问句，他不能有自己的空间， 没有不能这里空间，就是我们其实除了上班之外，时间几乎都腻在一起， 那就是没有自己的空间， 那是连体音， 对，连体音 跟手铐， 哦，那一类， 我觉得那是手铐。 但我要说的重点是，其实这东西是我不知不觉，我不会知道的，嗯，就在你当下在 enjoy 这段恋情的时候，嗯，我就只是一心的，就是想要。嗯，融入他的生活，融入他的世界。嗯，但其实我跟他的生活模式，或是个性，或是任何的生活状态，其实是两回事的。嗯， 你一开始没有发现吗？ 我真的不会发现欸。所以对我来说，某一任很深刻的教会我的事情是，我好像真的要把自己的生活找回来，跟要懂得学习要怎么爱自己这件事情。嗯，对。 现在还有联络吗？ 没有。 完全没有了， 完全没有。 我觉得就很像是在我们刚开始在学会爱人，然后一路走到现在，从我们开始去爱一个人，然后喜欢上一个人，然后经过了好几段，然后一直到现在，我觉得就很像我们刚开始在爱人的时候，我们就很像在婴儿，就很像在婴儿时期，我们还在探索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根本也不知道该如何去爱一个人，所以我们就会很，我们就会常常就会奋不顾身，全力以赴，然后把自己认为最好的通通都给对方，嗯，可是那不见得是就是适合对方，嗯，跟就是也是适合自己，嗯，然后而且那当我们就是全力的去就是全力以赴的去做这件事情之余呢，后来我们会开始就是要求自己，然后如果说是对方希望我们配合的，然后我觉得看完就是听完两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我们都会很容易就是去迎合对方，就很像是就是你明明知道这双高跟鞋不合脚，嗯，可是你为了要穿上它，嗯，你都会 因为好看啊， 对，你都会宁可就是打把下掉，然后 我就觉得好看，我就是爱他， 不是当下你根本不会发现这件事情， 没有，因为 当下你就是一昧的就是被爱冲昏头， 对，我觉得就会很容易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哎，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一集？是因为其实我们也想要带大家去想想，就是哎，如果说你现在可能就是因为每一个人的心中，就是一定都会有一个特别深刻印象的感情，嗯，然后也会有他每一段感情，其实就算他是结束了，就是即便他是已经结束了，然后永远不会再见了都好，其实所有的前任的离开都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成长，因为我自己的本身也是，因为我也曾经就是会是像这样的一个状态，就是以对方为中心啊，然后你失去了这一段感情，就很像失去了生命一样。嗯，对。但其实， 真的欸， 其实我们就会到头来会觉得说，你要其实，在单身的时候，我们就会跟自己说，其实你要先学会找到你的平衡点，跟你真的要学会从爱自己开始，因为就是像是 爱自己，还有 现在有点想要哭， 太难了。 主持人自己哭合理吗？ 不是，因为讲好三个人都弄，一定有一个人哭，没有的话 应该 考。 当你如果真的遇到一个你很心动的人的时候，其实在他面前根本没有什么规则不规则啦、嗯。 如果有机会可以回到那一段感情，你们双方都没有出现失误或者是出现冲突的时候，你觉得你愿意在里面做些改变或是什么吗？ 我其实到现在我都还会觉得，如果我没有做错事情，是不是他就不会这样？ 好哭，好可，你不要弄眼神看我， 真的 觉得你很可怜。 我到现在都还是会想到这件事、嗯，到此时此刻哦，即使我已经没有跟他联络，或是我们已经就是两个生活圈了，可是对我来说，我都还会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想到这件事，我就觉得，哎，如果当初我不要做这件事，是不是其实他也不会，所以就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所以。嗯，其实责怪自己的心态，其实我一直都存在。 所以你是觉得，因为你有偷吃，所以才会引发他后续所有的行为。嗯，所以你可以，你现在有觉得，如果你当时没有做错这件事，他不会有后面的行为吗？ 嗯，有一部分的确会这样想， 不一定是这么说哎、欸，因为因为他的那些想，他的那些行为跟做法，有可能是他本身他就会。 哎、欸，怕不怕？ 你要跟我拼命算哦，好， 嗯，这句话我是不是跟你讲过？ 你跟我讲过， 对，你真的是我的好搭档哎，飞机。 因为像我跟你说，阿超就会跟我说，他希望我不要这样想，是因为，嗯，如果这个人性格本身就是这样子，那你不管你做任何事情，他终究会绕回来这个点，对，所以我自己也很挣扎。其实说出来，就其实可能 maybe 没有那么适合啦。 好啦， 好，我 突然好悲伤的突然， 因为我们这一集就要聊很感伤的事啊、哦、因为啾啾太青涩了。 哎，干、欸、嘛，他是点击王哎、欸 oh, sorry 暂时的， 对，我是居点王。他是居点王， 居点就点到就会是 哦、oh, OK 会高潮。 好，我是 OK 好， 是哪个点？ 我以为我是居奶王。他是 A。 对吗？ 整个外表。 所以 Peggy， 你觉得他不能不要这样想吧？ 我觉得他应该要摆脱受害者心理。嗯，对， 哦、 因为受害者心理的话，他就是会不停，他不管在发生任何事情的时候，他第一个会先反，他第一个的状态就是会先责备自己。嗯，对，就是是不是我哪里有做错了？嗯，但其实这些都是你可以去了解，然后可以去修正的。嗯，因为这对恋情也会很有帮助。因为有时候你会这样讲，有时候会就说，哎、欸，是不是我自己哪里做错了或什么的？可是其实你这样提出来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对方也会很困扰，因为对方其实根本就没有那样想。然后可是他发现你会这样想的时候，他也会觉得有点压力，就是哎、欸，我没有讲什么，为什么他反应会这么大？ 最后，嗯，如果现在你的前任听得到这一段 ，OMG，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他说？ 哦，这个 我有需要先示范吗？我先，我是示范， 那你可以先来， 我可以先示范吗？ 你的哪一个啊？ 让他、 哦、我的某一任哦，前如果是前任的话，就跟他说你加油。 因为我也知道前任是谁， 对，就是加油啊，就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加油。嗯，啊，如果是某任的话，就是。其实我在有一次跟他讲电话的时候，我讲过，就是某一任很爱的那一任，我跟他讲过，我跟他讲过说谢谢你，就是，唉，我也不知道怎么讲，我还记得我把那一段打在 IG， 我就说如果我那时候可以重来对你好的话，我一定会用你喜欢或是你接受的方式对你好。然后他就默默的跟我讲说，可是就是都已经过去，我说我知道，就是那些过去的事情，就是也没有办法再重来。每次现在已经过了好久，可是每一次想起什么最爱的人，然后最痛苦的一段，最痛苦的一段也有他，最爱的人也有他，最甜蜜的一段也有他，然后最难忘的也有他，反正我觉得就是全部都有他。但是回到现在，如果要跟他重新来过，就是我也没有办法了，就这样。但是还是跟他说谢谢，我觉得他应该听得到啦，因为他有时候会听。 好，我的前任。对，因为其实他一直很 care 一件事情，就是他常常在讲，就是他觉得我在做错事情的当下欠他一句道歉。 嗯，你先跟他道歉吗？ 其实我已经跟他道歉过了。 你是要打电话给他吗 ？No， 我意思是说，就是我因为他一直很 care 一件事，就是说我没有当下跟他说，哦，对不起，我做错了，我的错，抱歉，这样。但是 我们有争执一个问题是，他觉得我应该跟他道歉，但我觉得我是用我的行为、我的举止在弥补这一切，表示我的歉意。对，嗯，因为的确我在做错事之后决定要跟他复合。不是复合，决定要跟他修补这段感情的那个过程当中，我的确是很用力的爱这个人，或是我可以把我尽量可以让他安心，或是尽量可以给他东西，我都会很努力的去做这样、嗯、但是这些东西在他的心里面，他觉得都不足我当下应该要跟他认错，或是应该要跟他说、嗯、哦，对不起，我的错，这样，嗯，这些东西是我们到后来都还有吵过架的，嗯，对。然后我后面就跟他说，哦，那你如果真的觉得我没有跟你说对不起，那我可以跟你说对不起，这样。但他又跟你说，你现在讲我觉得没有意义，嗯。那这样子骑虎难下，你要我怎么办？ 嗯，这就跟降落伞的道理是一样的、啊嗯、因为你就是需要降落伞的时候，就是你跳下来的那个当下嘛。嗯，你这当下如果你没有用的话，那你之后再把它拿出来， 不是那熟 热气球吗？ 那等等熟，所以我可以怎么样？我也是先做错事的人，所以我也是就是哑巴、啊。 但 it's okay， 它就是过去了， 我就是没有办法。比方说我该做的位都做了，那你要我跟你说道歉，那我也。只能就是事后弥补，因为我也回不到那个时光，在当下跟你说哦，我同事，我对不起，我也没办法做这件事嘛。那我 A 跟 B 我都不能做，那请问我也会不晓得我下一步要怎么样啊？嗯，对。但是如果假设我的前任听得到这一段的话，其实我还是觉得我们真的很契合哎、欸。那只是说，当然感情这种事不见人意嘛，就是 maybe 就是 let it go 就 let it go。但是我只有觉得， 要跟他说什么？ 我真的很爱他了， 好可怜哦。嗯， 我 真的我以为你会讲别句耶， 没有，我真的很爱他，我真的很爱他。就 以服 到现在，对，就是 你现在还是很爱他， 不是？应该这么说，就是说那个状态过了。比方说，你要跟我说，回不回得去或什么，我觉得我没有思考这件事。但是我一直到前几天啊，就得知啦，我得知就从他的朋友或什么得知，就是说，欸，好像有人在追他，嗯，或是有一些 maybe 下一段恋情什么的。我还是很酸呢、欸，嗯，非常，就像我有跟阿超说过，我以为我好了， 他大概跟我讲了800次， 我就觉得我好了，嗯，我走出来我好了，但如果你真的好了，你怎么会 care 这种事情呢？嗯，对，就是我觉得说，比方说，这一阵子当然也有一些对象，我必须老实讲，也有一些对象就是有一些 maybe 新桃花或什么的，嗯，但是。你会知道， 我觉得他有点在呛虾， 不是？你会知道 前任有新对象 no, 我最近也有新， 不是对，我意思是说，你会知道你自己的那个状态是你根本没有走出来啊，你没有走出来的状态，你要怎么去迎接下一个人？比如说像就我刚刚讲的，有人说最快的方法是找到下一个，刚才投入进去，嗯，就会好。但是我没有办法逼自己做这件事情，甚至我明明知道说，欸，你们都已经分手了，那你有你的新恋情，或是你有你新的对象，那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啊。嗯，很正常啊，嗯，但是你就是还是会酸酸的。 真正的放下是当你想到这个人的时候， 完全没有感觉， 云淡风轻的。哦，对啊， 为什么你这一集很少出现，可是一出现我就很想哭，因为我发现 Peggy 很会讲一些至理名言，我就想说靠腰。对啊，而且我刚刚会很想哭是因为虽然这些题目杨丞琳都不知道我们要问他什么啊，甚至于就是要录什么主题他也不太记得，我有跟他讲但是他真的不记得，因为他就是很拉扯的那一种，所以我刚刚在设定这个题目的时候就问他说，就是问他说你会想要跟你的前任或某任讲什么，说我以为他只会跟我一样就是打个哈哈就说谢谢你，谁知道他会说我还是很爱你。我讲 对啊，因为毕竟是很深刻的一段， 真的，其实不管，我觉得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醒悟其实真的也是挺好的，因为所有的前任不管是好的或者是坏的，其实它都是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养分。那其实你只要懂得就是知道这一段感情中会造成你们就是比较容易有争执跟争吵的部分，那你们就尽量的去修正它。因为 我们也是去学着爱，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爱。而且如果我们没有开始的话，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是不是真的很爱很爱这个人呢？嗯嗯， 好啦，最后我就要跟我的好朋友杨成军说，我觉得以后你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不要再责怪自己了。 真的、 哦嗯、要摆脱受害者心理。嗯，对，而且刚刚小龟说的那一句，就是你觉得就是你常常也会挂在嘴边说，就是你再也找不到一个像我这么爱你的人。嗯，但是最爱你的人不见得是最适合你的人。嗯， 好几年前我刚分享那段感情，我也都是在责怪自己，当时是不是太过于怎么样，太过于怎么样，太过于怎么样。可是那个都没有办法再回去追究了，因为在那个时空背景下，你的情绪让你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那样了。 嗯，还是注定的啦， 对啦， 因为你就是小欠债， 对啦， 你就是来行的， 你就是该死啦。 所以，所以其实有时候就是你会跟这个人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渊源，然后有很多的纠结，然后很多的爱恨情仇，然后很多的剧情。其实他有时候他就是注定好的，因为我就是一个比较迷信的人，我觉得就是，所以你这辈子就是 可能上辈子强奸他了，真的 有可能，或者是 踢倒他的骨灰坛， 对，或者是踢倒他的骨灰， 强暴完他又把他那个推进井里面这样，所以我这辈子来还的， 好虐哦、喔。OK， 所以就是这辈子我们只要做就是好好的修完这个课程，然后好好的就是和每一任的感情，做一个就是 道别。 嗯，对啊，就是如果真的分开的话，就好好的做一个道别，因为就不要再让这一些就是恩怨情仇再继续带到下辈子再去轮回他。嗯， 好啦，不会不会， 祝福你啊， 可以啦，我现在留下来都是美好的了。嗯，对， 好，你有期待来录我们节目有新三色吗？但我们却准备这么柔情， 这集怎么那么感性啊？ 啊，其实 我刚刚差点有点想哭哎、欸， 这是不是？嗯，好，没关系，我们下一集还有其他的。 哦，好、啊， 我们 拜拜。 好，我这是最后是想跟杨君说，或者是听节目的你。如果你有曾经有相关的经验，我觉得不要再一直责怪自己，因为那一种感觉只会让你带着这一种罪恶感或者是犯错感一直往下走。可是讲真的，感情是真的没有谁对谁错，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从那一个死胡同当中就是走出来，然后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运用你之前的养分，然后去灌溉你下一段感情。 好啦， 加油， 谢谢了，拜拜， 拜 拜拜拜。